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郭新龙、王安顺、吕希文看望慰问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向全市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本市毒品问题蔓延速度不断加快，并呈扩散趋势。 电动车今天第二次摇号，中签率为88%。 朝阳设立7家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 新版火车票在北京各火车站试发售。 京津城际延伸线计划8月开通。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71党的生日即将来临，市委书记郭金龙、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市委副书记吕希文分别走进街道、社区和基层单位，看望慰问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代表，并向全市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教育成功的秘密在于尊重学生。广渠门中学创造性的开展党建工作，组建了集纳学校各行政部门的综合服务办事大厅，学生和家长们可一站式办理学籍、住宿等事务。郭金龙来到这里看望慰问，对学校以党建引领学生工作的做法予以肯定，希望相关部门加以推广，提升学校党建工作水平。四季青镇玉泉村党总支以产业结构调整为契机，与清华大学合作，自主开发建设了玉泉惠谷清华科技园。王安顺走进玉泉惠谷商务楼与工作站查看，他指出要努力创新基层党组织设置模式和工作方式，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吸引力，更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吕希文来到西城区三里河一区社区，看望优秀社区书记李威利，他希望社区党组织不断优化服务功能，吸引更多居民参与支持社区工作。市领导姜志刚、张工一同看望。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郭金龙在圆满结束对马耳他、英国和冰岛的友好访问后，于6月25号返回北京。中联部副部长徐立平、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叶清纯、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杨小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京。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昨天，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北京市贯彻质量发展纲要实施意见2015年行动计划，北京市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实施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各区县政府、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北京市质量大会精神，强化质量发展意识，深化质量发展理念，以行动计划为抓手，高标准完成今年任务，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快推进质量首善之区建设。会议同时指出，北京是首都，又是奥运城市，及时制定出台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实施意见非常必要。要将首都体育产业发展放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申办2022年冬奥会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坚持高标准，加强统筹协调，共同落实好实施意见各项任务。 北京日报消息，昨天上午，市政协围绕关于社区建设问题的提案召开提案办理协商会，市政协主席吉林、市委副书记吕希文出席并讲话。吉林指出，社区建设关系到党在基层执政基础的巩固，关系到首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希望相关部门结合委员意见，在增强社区对居民归属感和吸引力，探索归纳社区建设创新模式，缓解社区负担，整合开放社区优势资源等方面，不断改进完善首都社区建设。吕希文肯定了提案办理协商会这一形式，他说委员们的意见建议对于推动新形势下社区建设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我们将在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完善居民自治，加快推进开放式服务方面，继续提高社区建设水平。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凌晨3:55，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朝阳、东城、西城、海淀、顺义、通州、昌平、丰台将出现短时强降水，小时雨量可以达到20毫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4级应急响应。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上午8:30，2015年中考的最后一科外语科目即将开考。记者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外语科目听力考试的开考前5分钟，也就是8:25，考生就不能再进入考场参加听力考试。从考前5分钟到考试开始后15分钟，也就是8:25到8:45到达考点的考生，将被统一安排到其他房间待考。听力考试结束后再进入考场参加笔试，听力部分成绩记为0分。考试院提醒考生及家长，一定安排好出行时间，务必在早上8:25之前到达考场，以免影响听力考试。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北京中考进行了数学和化学科目的考试，两科试卷在考题设置上都有较大创新，加大了对知识在生活中应用的考察。从数学试卷来看，考题降低了对学生计算方面的要求，更加注重考察学生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数学知识的应用。另外，今年的数学试卷还很注重数学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题目背景涉及北京蓄水设施、北京交通问题等。化学卷通过文字、连环画、数据图等多种方式提供信息，要求考生通过分析、综合、归纳、概括来解决问题。今年新增的科普阅读理解题提供了一篇以泡菜与健康为主题的科普短文，通过数据和实验研究结果阐释了泡菜中的亚硝酸盐的来源及其含量和泡制条件的关系，要求考生从化学角度解释相关问题。 北京日报消息，在一连串利好消息的刺激下，新能源车正式迈入摇号时代。本月电动车号牌不能再次直接配置，平均每25名申请者争抢22个有效编码，这也是新能源车参与指标配置以来第二次摇号竞选幸运儿。据统计，本轮示范应用新能源小客车指标有6454个个人申请通过审核，将随机摇出个人示范应用新能源小客车指标5697个，中签率约为88%。另一方面，普通号牌摇号难度越来越大。以今天即将举行的摇号为例，截止到本月8号24点，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个人共有247万8286个有效编码。考虑到阶梯中签率相关规定，本期个人摇号基数序号总数为338万5140个。据相关数量配置要求，将随机摇出普通小客车指标17815个。相当于190个申请人争一个号牌。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从日前召开的北京市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毒品问题在全市蔓延速度不断加快，并呈扩散趋势。据统计，全市登记在册吸毒人员已达到3万多名，实际吸毒人员接近15万人。毒品向在校生、演艺界人员、外籍人员的扩散速度进一步加快。去年，全市查获涉毒未成年人100多名，查获涉毒演艺人员几10名，查获外籍涉毒人员80多名。全市娱乐场所毒情反弹压力持续加大，去年达到警示等级娱乐场所有60多家。今年以来，北京警方深入开展缉毒会战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已经破获毒品案件1000多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100多名，查获涉毒人员4900多人，收缴毒品43公斤。 北京海关日前宣布，通过首都机场口岸破获的毒品案件，收缴毒品的数量今年以来明显增多，毒品犯罪呈现出一些新特点。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在首都机场海关国际快件监管中心，几条缉毒犬在海关执法人员的带领下，正对邮寄的物品进行检查。 通常见到是那个纸箱子，那夹层嘛，它是用那个锡纸包裹了，就100克一包，100克一包，它藏在纸板里头，它也能闻出来。 旅客在随身携带的行李中夹藏毒品，首都机场海关今年已经查获了多起。 比如利用鞋跟，利用那拉杆箱，拉杆箱的杆儿，包括那个轱辘的那部分藏有毒品。前期在这机检过程中呢，很难发现这东西。 5月1号，北京海关缉私局侦破了一起外籍人员人体藏毒走私毒品案件， 是我们历年来颗粒最大的一个人体藏毒案，吞噬了70粒，将近1400克，一粒啊将近20克，原来查的呢都大概在10克左右，就没有这么重，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 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大，在首都机场口岸走私毒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出现了从国内往境外走私毒品的情况， 出口的数量也在增长，主要是冰毒，还有就是抑制毒化学品麻黄碱，基本上增长量是100%。 犯罪嫌疑人藏匿毒品的手法越来越专业化， 比如我们从出境的儿童钢琴的夹层里面查获过抑制毒化学品麻黄碱，还有一个我们是从大连经北京出境的这600克的冰毒，它是藏在了机床加工的轴承里面。 面对日益严峻的毒品形势，北京海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强毒情的分析判研，引进更为先进的检测设备，加大查缉力度，力争使毒品蔓延发展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日前集中宣判5起毒品案件，并通报了上半年审理毒品案件情况。运输毒品多样化成为今年上半年毒品案件的最大特点。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被告人冯一花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13年，被告人何某、古某三次从外地运输毒品甲基苯丙胺4600多克到北京，并贩卖给他人。法院认为，二人行为已经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并且贩卖运输毒品数量大，依法应予以严惩。听到自己被判处死刑，91年出生的何某差点晕倒在法庭上，他的家属也哭得一塌糊涂。 毒品很害人，希望以后没有吸毒的，没有贩毒。 一位60多岁的男士在听到宣判后，默默地走出法庭，布满皱纹的脸上写满沧桑和茫然。 就好好出行，好好改造去吧。现在这么大的孩子们，现在家长根本管不了，这个网络世界没法弄。 从今年上半年一审审理毒品案件情况来看，像这种运输毒品的罪名最多，占比55.5%，其中招手即停的长途车是重灾区。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李永金介绍说， 这个招手即停这个啊，实际上是犯罪嫌疑人啊说规避了相关的一些检查，我们的下面呢就跟相关的部门发司法建议的形式，让运输单位严格落实购票实名制，该在什么地方进站就要在什么地方进站。 综合多年来案件审理情况，李永金提醒市民，不认识的包裹不要接收，不认识的人谨慎抱茅袋行李。 市网信办百毒知道昨天向社会联合公布网络热搜10大毒品问题和2005到2014十年间毒品问题搜索分析数据报告。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曹丽的报道。 在网络热搜10大毒品问题中，毒品的种类、毒品的危害、贩毒的界定与量刑3大问题排在前三位。2005至2014十年间毒品问题搜索分析数据报告显示，在百度知道问答平台上，仅涉及关键词吸毒二字的问题的关注人次就超过3000万，其中明星吸毒相关问题的关注人次为810万。针对网友关心的有关禁毒问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安定医院等机构的专家给予了回答。 长期大量的使用这个新型毒品以后，它可能在减量以后会出现一个很顽固的一个抑郁症状，那么它所诱发的抑郁相对来说治疗起来要困难，而且持续的时间会比较延长。 近年来，我国的涉毒案件与互联网关系越来越密切。2011年813特大网络吸贩毒案，查获涉毒违法犯罪嫌疑人12125人。去年2014-290网络吸毒案，在上海抓获涉毒犯罪嫌疑人3440人。北京市禁毒教育集体管理中心副主任曲晓光说，如何利用网络开展毒品预防教育已成为禁毒工作的新课题。 互联网呢是一个双刃剑啊，用不好呢，违法现象呢就会大量的去发现，而且呢现在很多的涉毒和贩毒的一些的问题都是通过互联网去实现的。如果我们把互联网用作我们的传播禁毒知识，能使我们更多青少年得到这个毒品预防的一些的知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益的。 新闻广播记者韩萌报道。北京朝阳医院昨天上午与垂杨柳医院、武警总队医院、五洲妇儿医院以及华府妇儿医院签约，成为朝阳区第七家区级危重孕产妇及高危围产儿救治中心。至此，朝阳区七家以三级医院为核心的危重孕产妇及高危围产儿救治中心全部建成。为了缓解产科的压力，保障母婴安全，朝阳区以七家三级医院为龙头，将全区26家助产机构根据分娩量和地域划片，使片区内的医院在资源上能够互利互补。据了解，朝阳区的危重症孕产妇救治中心的核心医院包括地坛医院、安贞医院、中日医院、朝阳医院、华信医院、民航总医院及北京妇产医院。 新版火车票从昨天开始在北京各火车站进行试发售，新版火车票都有哪些变化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民的报道。 您买的是今天下午2:12的邯郸。 这个票我注意到就已经是新票了 啊，对对对。 从上午10点开始，北京西站售票窗口开始陆续发售新版车票。记者看到，新版车票在外观和颜色上和旧版没有变化，只是票面信息有所调整。在新版的票面信息上，记者注意到新版票在始发和到达目的地的后面都标注了一个车站的站字。北京西站宣传部门负责人宋婷婷表示，这种标注是为了避免旅客走错车站。 我觉得呢，这个尤其是对同一城市有多个车站的，更方便旅客呢确定自己的乘车站。因为我们在现场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旅客呢认为这趟车从北京西站发，但实际上到站以后我们发现呢是北京站或北京南站的列车。 第二点变化就是，原来位于票面二维码左边的候车室和检票口信息被调整到了票面的右上角，变得更加显眼。加密处理的身份证号码和姓名也改为并排标注。另外，车票下方还增加了买票请到12306、发货请到95306的字样。 这个呢也是提示旅客，无论您是购票啊、咨询啊，或者是发货，要到铁路的正规的官方网站办理，以免出现的不必要的损失。 据了解，从现在起到7月31号，全国火车票进入新旧车票的更换期，两种车票并存。8月1号起，全国统一发售新版火车票。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汲取对战争的惨痛教训，才能有和平的希望，唤起对和平的向往坚守，才能不让仇恨延续。敬请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特别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报道组昨天来到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并会见了克罗地亚议长约西普莱科，就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展开会谈。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高翔的报道。 在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国家议会大厦，克罗地亚议长约西普莱科接见了北京电台副总编辑程小海带队的让历史告诉未来巴尔干报道组一行。莱科议长首先表达了对报道组成员的欢迎，并表示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不仅是为了纪念战争的受害者，这种精神对人类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约西普莱科毕业于萨格勒布大学法学院，2000年起连续4届当选议员，2012年莱科出任议长至今。莱科议长积极主张发展对华关系，曾5次访华，并参与创建议会科中友好小组。他表示，二战期间克罗地亚虽然建立了亲德的法西斯政府，但同时在这里诞生了欧洲第一支反法西斯游击队，并在铁托的带领下最终取得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如今克罗地亚将游击队诞生的6月22号确定为本国的反法西斯纪念日。莱科议长表示，就在今年的6月22号，克罗地亚总理米拉诺维奇，他本人以及各界反法西斯老战士和市民代表200多人在游击队诞生地还举办了纪念活动。他认为反法西斯观念在世界和平中占有重要地位，应该不断被重复，提高年轻一代的认识。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

发现情况不尽如人意。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公交免费网络的使用过程中。早在2013年3月，公交车无线上网系统就已覆盖全市60余条线路，约1800余辆公交车，并于2014年进行了技术升级改造。然而时隔不到一年，新闻热线就不断接到市民反映说，多数已开通免费无线网的公交车依然存在信号差、连接不稳定、网速慢等问题。实际情况如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石兴瑞的报道。 25号上午，记者从东单路口西站登上一路车，看到驾驶员后方的一个白色金属盒子上贴有免费 WiFi 信号已覆盖的提示，但当城市连接时，手机一直提示无法加入网络。有乘客表示， 我坐好几路公交车，我都试过连，但是根本连不上。 经常收到那个16 WiFi 嘛，但是收到了也没有进去。 在99路公交车上，记者先按照相关提示要求下载并注册了名为16 WiFi 的手机应用，通过一键上网的功能顺利地打开了网页，但仅仅过了10分钟，手机就提示连接超时。售票员表示，车上的免费 WiFi 稳定性难以保证。 有的都是打不开的，就只能上一些公共的那个网。 记者将问题反映给市公交集团信息中心通讯部的工作人员说， 不能保证每个车都好，温度啊、震动啊都在这里，包括它是在移动过程中有什么问题什么的，可能还真不好说。 记者又拨通了技术提供方一路热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的话设备有些老旧，所以会出现有的能连上有的连不上那种情况，会计划更换的，具体时间没有。 2014年7月份，相关单位就公交免费 WiFi 的稳定性进行过升级调试，然而仅时隔一年，工作人员就以设备老旧作为解释问题的理由，难免有些牵强。通讯业知名观察家向立刚分析， 推广了这样的一个服务，他一定是希望用户去看广告，去下载他的客户端，而它里头稳定性各方面又做不到，速度不能保证的非常好。解决上网的需求，第一个就是电信运营商要把4G的覆盖做的质量越来越好，稳定性做得越来越好。第二个呢，价格能够降低，相对比较低，这个问题就很好的解决了。 高考成绩刚刚公布，考生们都在忙着填报志愿，在这个节骨眼上，又有一批虚假大学想要骗人。上大学网昨天发布第四批中国虚假大学警示榜。这次上榜的虚假大学有118所，其中声称在北京的有39所。热线编辑发现，有9所虚假大学曾经出现在前三批的名单里，这次更换域名后再次出现在警示榜上。上大学网总监陈江平说， 我们前面三批把那个210所公布之后了，他那个背后的这些操作者，他就会把那些域名和那个名字舍弃掉，就是不会再用了，然后他们会重新去取过名字，然后重新再去注册过域名，只要把原来的网站的那种数据库重新导入出来就行了。 所以他架设这么一个网站成本还是比较低的哈， 应该说是非常低。 陈江平介绍说，这些虚假大学的网站主要提供证书查询，但是这些证书在教育部主办的学信网上查询不到任何信息。 今年可能增加了一些 IP 地址的查询，一般都在那个境外的那些118所，只有1所在那个上海。因为国内网站正常运营的是要到个网监部门进行备案的，如果没备案的没法访问的，或者当地网监部门会查封的。 陈江平认为，要减少虚假大学的数量，需要多部门联合加强监管，尤其是网络方面的监管。 可能需要那个多方面的相互合作吧，比如国家教育部公布那个国家正规的高校名单，各地省级教育厅或者教委，你就可以把自己属地的那些正规的高校的唯一的官方网站、官方的微信号、微博号啊，或者之类的这个基本的信息都统一公布出来，这样对外界就可能比较透明一点。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龚健，主持人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清凉夏日，乐游长隆，办理工银长隆联名卡，享长隆各大主题公园购票5折优惠，各一次，24小时泊车免费，指定酒店住宿9折，快来办理吧！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